再徘徊，那阴沉的远方开始打雷，大雨痛快的粉碎那些负面情绪，一把火消灭，谁要替谁干脆，如果我错直接下跪，内心角落的胆怯终于也俯首认罪。颓废万家的烟尾，我们恋舞着再次的起乐的世界，颓废我微醺的嘴，对镜子傻笑，脸上的快乐很直接，颓废在最深的夜，一个人独处，我竟然会爱上那种感觉，安静的很绝对。终究会凋谢，迷途在嘲笑着那些绿叶，春天终于也妥协，开始朝着死亡那一边倾斜，我脚下的影子从来不肯试着向谁，风雨洒过几条街，我也不受谁威胁，颓废混杂着烟味，我满脸胡渣，再次的起了的世界，颓废我微醺的嘴，对镜子傻笑，脸上的快乐很直接，颓废在最深的夜，一个人独处，我竟然会爱上那种感觉，安静的很绝对，咖啡继续那几夜，累了平躺我就睡，习惯在凌乱之中被了解，桌面上厚厚的纸屑，我可以从里面再写出一个世界，感觉安静的很绝对。